想起来了吗？这是1983年 TVB 版本的《神雕侠侣》的片尾曲，叫做《情义两相牵》。他的演唱者呢，也是当年红极一时的张德兰。这部电视剧呢，虽然已经播出了有30几年的时间，但是受欢迎的程度却一直有增无减。当年还稚气未脱，很正派，但是又带一点点叛逆气质的刘德华，他来扮演杨过，实在是一个不二的人选。而小龙女呢，则是刘德华的梦中情人陈玉莲来扮演。刘德华当年也说，那个时候他每天都非常的盼望开工，因为他终于又可以和他心爱的姑姑在一起合作。而在这部戏拍完的84年，刘德华却迎来了他生命当中最冷的一个冬天，因为他遭遇到了雪藏。直到85年，他和叶德娴主演的法庭剧情片叫做《法外情》，才让他再次的被人记住名字。这是刘德华非常让人赞赏的经典的电影作品之一，当年在文艺片当中也是票房翘楚。主题曲你一定会唱，亲爱的小孩，苏芮。 Thank you.